忙或者经济，张扬。 哈，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大家好，大家好，北京时间的上午的8:05，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为您准时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我是嘉宾主持心仪。 今天是2月10号，农历腊月25了啊。那这一天按照我们的风俗来说呢，很多地方都会有磨豆子、做豆子的一些活动啊，可以说是年味是逐渐加浓的哈。而且每家每户啊还要进行这个接玉皇的一些活动，所以说啊，为了说迎接新年啊，我们是做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行动啊。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一些小贴士。 先说天气，今天的天气呢晴，最高气温是0度，最低气温呢是零下11度，空气质量是优。另外呢，今天会有大风，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交通方面的消息啊。今天是周末啊，今天不限行，而且今天我坐地铁的时候发现根本一点都不挤，是不是心仪？ 对， 心仪刚才那个咱们还得你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啊。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主持心仪。 再次欢迎心仪啊。来，我们还是要说一下今天我们两个小时要聊的是哪些内容，咱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最近这几天的就是咱们周末版的主题啊，都是跟过年有关系。 对，而且我们今天特别会让大家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是说关于吃的，关于年货。 你说一提到吃，早上起来虽然说可能有点困，但是一下子精神就提起来了，说年货究竟可吃的可聊的那可多了。 对，那真太多了。 是，所以说也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邀请更多的吃货啊，更多的青年人一起加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因此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去年叫98魔力工厂。对，现在心仪手中拿的就是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啊。当然还可以打开我们的花椒直播，也是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每天早8点到10点为您正式直播的青年说。好，今天刚才心仪已经说了，要进行的是我们的这个年货的盘点，以及说今年啊，今天也是腊月25了，离正式的过年 大概只有5天了吧。 哎，对，心仪是准备什么时候回家？ 我大概星期一就回去了。 星期一是大年27。 对，27了。 啊，那你现在，你首先先问问你，你年货准备没有？ 我准备是给我爸妈还有我爷爷奶奶带一点那个稻花村。 稻香村。 稻香村，对。 就北京的特产糕点类的。 对。 接下来我们得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我的好朋友，同时呢也是一个自媒体的作者，同时呢也是一个主持人。我们今天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非常美丽大方的我们的汤妮。来，欢迎汤妮。 Hello， 各位好，我是汤妮。美丽大方就别说了，因为我今天什么妆都没有化，能对得起观众就不错了。没关系， 天生丽质。 是是是。 哦，谢谢谢谢。 声音美丽大方啊。没夸你长相。估计又是下了节目之后两个人就得有劲啊。 没错，还得继续掐。 就是刚才我们聊了年货了，汤妮一直在认真的听。你现在准备年货准备怎么样了？ 其实每年的年货我的参与度其实都不是很高，因为我只是一个吃货。 只是负责吃。 没错，就是爸妈可能买来了之后，我呢就会挑一些自己很喜欢的，然后每年在年夜饭上我虽然是吃货吧，但是我这个嘴巴比较挑，我可能就挑我喜欢的吃，不喜欢的我可能一点都不吃。 你比如说呢？ 比如说 我的家乡是在新疆嘛，所以我们那儿呢可能会有很多当地特色，就是大家可能平时会吃不到，比方说库尔勒香梨呀。 你说这个库尔勒香梨，我今年得到一个数据，说库尔勒香梨是今年大家在就是买年货网购年货的时候我们的特产排名第一名。 哇，那看来我们新疆的吃的还是非常诱人的。 当然新疆的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心仪你们家会不会这样，我们家会大量的购置这个新疆的这个坚果干果之类的一些东西， 尤其是葡萄干，对不对？ 葡萄干，对对对，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像巴旦木啊之类的一些坚果，包括新疆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好吃的东西。 没错，所以在我们那儿每年年货的时候，过年之前我们的客厅上茶几上都会摆满了干果和水果。因为当地确实这些美食都很多嘛， 盛产。 像我来说的话，就除了库尔勒香梨哈，水果之类的大枣以及我们的 和田枣， 没错，和田枣，然后一些刚才女主持说的葡萄干什么的，红葡萄干、青葡萄干什么的，各类葡萄干。 我听说你们 的 那个葡萄干还特别大，是不是？ 没错， 比我们咱们吃到那个小葡萄干 这么点儿。 对，就是一手捏一个，就感觉有点小， 对， 就有点不够塞牙缝了。但是他们家那个葡萄干，他之前给我送给我过，那个虽然说已经是干了，但是那个颗粒非常的饱满，就吃一个就感觉很有满足感，口腔是有很有满足感的。 可能是也是因为新疆那边日照特别强烈吧， 我们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水果都是盛产的 比较大，都特别大嘛，个头。 而且就是你看，这就说起来地理了，就是不仅是葡萄，不仅是库尔勒香梨，就是我总感觉就是新疆产的吃的东西总是就是又就是吃起来又有满足感， 对， 然后口感又很丰富， 对， 所以就是今年的库尔勒香梨也是荣登我们今年年货榜的一个 首位， 对，出挑的位置哈。那心仪，你们家在南京？ 对，我们家在南京。 你们家购置年货就是爸爸妈妈他们哈，就是你在北京现在哈，就是他们会购置年货上会选择什么特产之类的？ 一般我爸妈的话，他们都会买一些，也是买一些枣子，同时呢，南京呢也会有那个桂花鸭， 啊、桂花鸭， 对吧？然后，爸妈都会买回来，然后煮一下，热一下，来吃。 哎，又是吃的啊。 说到年货，我感觉好像想的都是吃的耶，暴露了自己的吃货属性。 其实唐妮也是啊，我暴露的也是。我们家年货的话，我们其实还挺重肉的，挺重肉的。你说这种 肉呢？ 有肠，但是主要还是猪肉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肠。还有这个酱牛肉。 酱牛肉。 我们那儿会吃鸽子。 鸽子 啊，鸽鸽虽然很可爱，我不太吃了，但是家人我们那儿会有一个就是吃鸽子吃鸽肉的那个就是展翅高飞的一个寓意啊。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那在我们那儿我们会买很多马肉、马肠、熏马肉、熏马肠这些。 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对吧？这是新疆特色。 哎， 那说到这个的话，我爷爷奶奶倒是会自己做香肠， 自己做， 对，他们都是自己灌香肠，然后把那些肉，而且猪肉都是从乡下就是产的。 要自己产的， 对，自己产的猪肉，然后做， 又健康又营养， 还会做豆腐。说到这个，哎呀，我真是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自家做的都是，这就是童年的味道了，家乡的味道了。 对， 就是我觉得两位，我想给大家说一句话哈，两位，我的邮寄地址是两个人给我给我寄一点， 没问题。 你看任心怡， 没问题。 就是你看看，说起来吃的时候，大家发现咱们三个地方之间差别还是挺大的，对不对？ 对。 所以说，在全国各地，其实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吃的这个年货。所以今天咱们也是第一个小小的这个消息，我跟心怡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各地的年货大盘点，看看您啊家的那个年货特产有没有上榜哈。 对， 来咱们先说一下离你家比较近的上海吧。 好，我们来说一下上海。上海呢一般大家都会去买崇明糕。那么崇明糕呢是上海人家过年必备的一个年货，家家户户呢都会自己亲手制作。那么它的制作呢也是非常的讲究，有糯米粉和红枣、核桃、桂花和松仁等许多的配料混合制作而成，既可以当零食，又能够油炸或放在酒酿汤中使用，那味道简直就是棒棒的。 又饿了。 哎， 虽然我没吃过，但是能想象到，就是一般在我想象中，其实汤妮家其实你家是新疆和江苏， 对 对吧？ 新疆和江苏， 其实你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老乡了。 对， 他是南京人，你是江苏人啊？他是江，你是江苏， 我是徐州人， 徐州人。所以说，哎，你们 两个地方哈，你肯定也回家过年过，在江苏过过年。那江苏徐州和南京之间隔得不是特别远的情况下，你们的会有多大的差别？你在徐州的时候，你的年货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其实我感觉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一个苏南，一个苏北嘛， 对， 在吃饭和说话上面都会有很大的区别。 嗯， 就比方说他们说南京话，我们几乎听不懂。 南京也是 对， 差不多。 南京话真的还蛮难懂的。 但是我觉得南京话特别有韵律。 反正就是听不懂。然后我们说苏北的话，他们可能也听不懂，差别很大，饮食上也差别很大。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比较主食类会比较偏的是喜欢吃米饭，但我们是属于比较喜欢吃面。 那你跟我们家差不多了，山东，对吧？ 我跟你们家其实 人很像啊。 对，但是我们中间还差一个安徽嘛，还隔一个安徽省，所以说还是我其实挺诧异的，因为我觉得在我印象中，就是山东以南就是真正的南方，就地理界限上它属于南方了哈。就我以为南方会吃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做什么那种糯米鸭呀什么之类的哈，就是可能米之类的比较多。然后呢，年糕什么的可能会多。 对，我们会吃年糕， 是不是？那年糕的这个制作方法，你看我说什么我就提起兴趣，每一个都很感兴趣，因为没吃过哈。说这个年糕的话，你们会不会有那个什么特殊的制作方法？你看它这个上海的这个崇明糕啊，什么糯米粉啊、红枣啊，就是你看一看就很丰富哈，层次感很强。 那我们那儿的年糕就比较普通了，就是大多数都是用糯米粉做成的，但是呢，它的那个糯米粉非常的纯，吃上去呢就口感上非常好，黏黏的、软软的，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家当时都会放一些红枣进去，跟它一起煮着吃，对，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放一点冰糖，那个口感真的是非常不错， 当个甜品或者当个主食吃都是 OK 的， 对。 汤妮，你 所以回归到刚才说这个差异化的上面，就是说年货的准备上，像我们可能就是平时过年或者是平时的吃饭上，我们会在主食上选择吃煎饼啊这些，我觉得他们都没有。 其实就是个山东人， 我们完全没有。 所以我们那跟山东离得很近，在年货的准备上，可能也跟山东的就比较接近一点。 对，是你说起来煎饼，我们家是其实大家提起山东的主食都会想到煎饼，山东大煎饼， 山东大煎饼， 但其实。我们聊成是一般不吃煎饼，吃的煎饼和大家吃的煎饼果子，就是我印象中，我以为哈，我来到北京之后，大家一说山东人吃煎饼，我的第一反应是，哎，你们不吃煎饼果子吗？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 煎饼和煎饼果子有什么区别吗？ 是绝对是不一样的。 煎饼是有点偏硬的， 对， 很软。 对，那个是在其实是在山东的中部地区，在泰安附近那边是盛产的是煎饼，那个煎饼呢，它其实就是粗粮，是粗粮的，然后有点硬，但是很香，就是那个是卷那个大葱吃的，和甜面酱吃的。 那个煎饼会有一点像锅巴一样吗？ 也没有那么硬， 也没有那么硬， 它是偏脆偏硬。 对，是的，你看， 张彤已经咽口水了。 对，我已经咽口水了，因为我一小的时候可能不爱吃，但是呢，就是说来到北京上学之后呢，可能就比较想念家乡的味道了，然后就是我是不敢就是夹那个葱了哈，我是可以夹一点那个甜面酱，就这样卷着吃，就是把它卷下来，然后就是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就是棒状的，然后你就咬着吃，特别有嚼劲儿。但是如果说各位怕脸上这个长咬肌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因为那个嚼劲太大了， 或者是牙不太好的， 牙口不太好的， 就建议别吃了。 对，可能直接把假牙给带出来。 我已经大概能想到是什么样的了。记得以前那个《亮剑》里面那个李云龙好像吃的就是那种，对不对？ 是，挺像的了。那个就它是烙出来的，一般都是家里的老人就在一个平面的那个锅上，然后就把那个酱哈，不是把那个面糊糊，然后倒在上面，然后就摊好了之后就让它放干放凉，凉了之后呢再存起来。就是那个一般来说那个饼是很大的，是超级大的，因为在那个再往前一点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生活还没有那么的丰富哈，没有那么的富裕，所以说那个时候可能烙一次要吃很久。所以说现在的那个口感也是继续保持了那种硬度，因为如果太软的话，可能不易储存啊，或者说不易这个放哈。 那可能太硬的话也会比较容易，不太容易饿，对吗？ 是，就跟吃那个压缩饼干可能是一个道理。偏硬的东西可能都消化起来稍微的难一点啊。好，刚刚我们是聊了一下南京，聊了一下上海，聊了一下山东和新疆的，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离我家很远很远的深圳，没去过的啊。但是我知道这儿就是它有一个那个叫烧腊， 这个烧腊它是辣味儿的辣哈，不是蜡烛的蜡啊，是烧腊啊、那可是非常响当当的粤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年啊，深圳人必买的美食里面就必须要有烧腊。那什么是烧腊呢？就是在烧腊圈里边啊，叉烧、烧鹅，估计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叉烧咱们都是吃过的哈，啊，而且一般说在临近过年的时候，大家就会进行抢购，可以说是秒杀。 嗯、 特别是有一些可能老字号啊，在出售的时候就一下子就立马抢光，因为我也见过，就是说大家疯狂的排队，排很长很长的队，然后就为了抢一下可能当地的正宗的叉烧， 嗯， 正宗的这个烧鸭什么之类的哈。所以 这个烧腊的话、咱们在学校也经常会吃到那种烧腊饭， 双拼饭， 对 不对？ 对。但 正不正宗就、 就另说了哈。 对对对，嗯，就是满足一下稍微的口感上的好奇吧啊、然后还说，你看，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有这个画面感哈、就说这个年夜饭上吃着油光水滑的烧鹅肉，嚼着薄脆薄如纸的烧鹅 皮， 那鲜嫩的口感，就算胖三斤也是值了。那可只胖三斤， 胖十斤也值了， 也值了，大不了再减嘛，对不对？ 现在我们看到花椒直播上啊，大家这各位吃货都已经又炸出来了哈，大家纷纷在给我们打招呼，也看到我们的几位朋友给我们送来了小太阳，就当是送给唐妮的了啊。 谢谢， 这是个谢谢，说的有点不走心啊。好，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不仅是周六周日哈，每天的周一到周日，每天的早8点到10点，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也就是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7000赫，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都是随时在进行直播，我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来谈一谈啊，就是今天这期的主题是年货， 年货， 来聊聊您的家乡，或者说您的印象当中什么是最印象深刻的年货，以及给大家想推广一下的年货。 嗯 嗯，比如说吃过这个比较难忘的年货，就算奇葩一点的话也可以。 对， 嗯，好，咱们继续来盘点。 对， 这刚才是到了这个中国的东部，要到了东南，接下来该到西南了。 对，今天我们再来说一下西南的这个年货哈。 嗯， 那么大家都知道，大理有一个地方叫诺邓。那么诺邓呢，诺邓火腿就特别的有名了、 嗯、 尤其是之前的舌尖上的中国啊，也是将诺邓火腿一炮打响、嗯、那么它究竟是怎么样可以吸引这么多吃货的这个目光呢哈、 嗯、 诺邓火腿呢是靠着货真价实的制作原料和与众不同的制作手艺而出的名儿。诺邓火腿离不开的是当地的千年井盐和长达3年的一个腌制期。 哇， 它的制作可以说是超级麻烦了， 嗯， 对吧？ 就是我在 我都听不太懂这是什么是什么。 再给汤尼再普及一遍哈、 嗯， 它是什么？它是先是这个当地的原材料不一样， 嗯、 为什么呢？它要用的不是咱们的粗盐，用的是咱们的海盐，它用的是井盐、 哦、 千年的井盐，是从井里挖出来的水，可能经过晒啊什么之类的工序、 嗯、 井里提出来的，那算是当地的盐，对不对？当地的味道哈、 嗯、 然后呢它这个腌制期不是说咱们像一个月两个月速成的，它是3年腌制、 哦、 所以说你今年腌你可能要等到2021年 才能吃得上。 对， 对， 冬奥会那年才能吃得上。今年腌 太漫长了，我可不吃。等不及。 因为汤尼吧，我觉得他可能对于水果啊甜食可能感兴趣、 嗯、 对于肉的话，我们俩一般就是点餐的时候他都会说你克制克制。所以提到这儿的时候，你看一般来说我们请到嘉宾都是就要这样， 但是汤尼完全不为所动。 是， 不过你看汤尼这么瘦，嗯， 他真的是挺瘦的哈、 嗯、 就是跟他做朋友就是两类情况， 压力有点大是吗？每次我们俩出去吃饭， 嗯， 所有点的餐都被张彤吃了。 对，因为我不舍得剩下嘛，对吧、 嗯、 所以就是跟他做朋友两种情况，一就跟他就是听他点餐的话，那就是点的很少，但你也会跟着变瘦。 对， 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负责点餐，他就负责吃，他吃的很少，所以说剩下的部分多余的部分都是你吃了， 都由你吃了。 对，所以说我就大学这4年没少胖，胖了有20斤了。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我们看来很匀称。 你说这个匀称说的就很心酸，你知道吧？你要说，我觉得是身材还不错吧，就是结果心仪说匀称， 匀称属于跟我吃一顿回校减3天的这种， 回 去就去健身房泡着了是吗？ 我就嘴上是说，哎呀，我这减3天，但其实口头上还是在吃，没断过啊。好，刚刚是聊了一下我们各地的一个小的这个年货的一些这个食物类的、 嗯嗯、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组数据，我觉得咱们三个就是给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 嗯、 就是今年年货的大致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嗯， 因为很多的朋友其实他现在可能 已经到家了啊，可能年货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但是今年我们全国各地的人，包括我们的男性女性各位男女老少，以及不同的地区，它的今年的年货的消费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给大家以数据的方式进行一个盘点。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你要多长时间开始提前准备年货？其实我呢，就相当于就是临回家前一天两天。 我大概就是从不操心， 从不操心就只负责吃。 没错， 嗯， 我是大概到了北京之后，我开始操心一下， 就开始。这么早就开始提前着手了？ 对啊，因为爷爷奶奶他们会比较期待我回家呀，那我就想，哎，我得给他们准备一点小惊喜，对不对？ 要精致一点，你要是你是精心挑选的， 对，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有新意了。唐，你学着点，今年可以有点改变，我觉得年货可以，稍微的选择一下。我们今天有很多建议啊， 好 不好？ 学着点， 你看啊，我们看这个数据，最多的一类人啊，接近45.9%，接近将近一半的朋友们哈，是节前11到19天购买，所以说。大部分时间可能更偏向于像心仪一样，他是提前早早的开始做准备。 对， 那然后更多的人是20.6%呢，是节前一两天购买，就属于我。啊，可能是就是 还不错，你是属于不太少的那一类。 对对对对对，我还属于说准备的那类啊。还有的， 然后我们看到最少的6.8%的人，他们是在年30当天购买。 对，我是、 这个可能就是不打算过年的吧。 这可能太忙了，因为有些上班族他是大年三十才放假，所以说对他今天和明天可能都要加班，因此各位上班族在早上起来上班的途中可以听一下青年说，对不 对？ 就平时就觉得周六周日我要睡个懒觉，我就可能没有时间听，可能一听就直接下半段了哈。但是如果上班的话，上半段也能跟着我们一起来醒一醒啊。 对，其实呢，我觉得什么时候买并不重要，重要是心意到了就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挺重要的，因为你时间长的话，你准备时间周期长，你可以判断，而且准备的我觉得精致化，量比较丰富。对对对，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数据。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两位关注点在哪儿？ 我们的关注都在于，我们是购买力的主体呀。 你说是年轻人还是什么什么群体？ 我们女性， 女 性，女 性 啊，就是男性又被 diss 了。 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吧？购买年货可能女性比较细心一点，所以可能 爱张罗一点， 对， 操心操的更多一些， 对对。 所以说今年就是女性的 比例要更多一些嘛， 大比男生多多少？我不服啊，我觉得我是一个真的会精心挑年货的人。 这多很多吧， 要多50%，就是还需要三个男主持人啊，咱能加起来足够这个分量。 对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看男生如果说买年货的话，他比较爱买的其实就是像水果呀，比如说酒饮啊，就是过白酒、红酒之类的哈。 对，我觉得酒才是你们比较关注的 倾向的。对对对，然后还有像海鲜啊、粮油啊、乳品啊，就是还是注重于吃的，就是还是做饭用到的比较多。其中我觉得就是比较就是像他两位所说的酒饮，可能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酒在中国的这个，特别是过年的这个餐桌礼仪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了。它是提升氛围的 一个东西。 对对对，就跟饺子一样。但是我一定要提醒各位，过节喝酒一定是不要贪杯，而且喝酒一定不 要 开 车，喝酒不开车，开 车不 喝 酒。对对对，一定要再次提醒大家啊！那女生呢？女生爱买什么呢？ 咱们女生嘛， 就 比较精致一点， 就是 咱们就比较买 水 果 呀， 我就 买一些， 那不一样吗？ 乳品呀，对不对？ 要买什么？ 小乳品， 乳品， 对， 啊、 就是 酸 奶 啊， 酸 奶 这些。 哎，那你们比较，就我们买酒饮，你们买这个酸奶制品，所以说你们比较养生。对不 对？ 对，我们就注重一些，可能就是更开心一些啊。 酒啊、烟酒这些，我们都不是很擅长嘛。 哎，其实大致来看，我觉得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还是注重于生活最基本的一些饮食上的一些这个东西哈。 对， 你看粮油啊，包括这个乳品、水果都有，对，肉蛋类这都有。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小食，就是零食类，你们买的比较多，这是可能是男孩们。不会太注意的，就是可能去超市然后直接就买一通，然后也不管是什么就直接买。但是女生可能会网购啊，可能会提前把全国各地的那个 做一些攻略，看看到底有哪些好吃的，然后网罗回家。 这么神奇吗？ 当然了。 那你这个网购岂不是一种负担了？ 没事，我开心。 就是那你会就是挑的时候你会以什么样？你给我点提示哈。就是我其实虽然很多快递公司现在已经不开始这个送快递了， 顺丰还在坚持营业中。 还在哈。那你在挑的时候有什么技巧没有？你说我是要挑某一个地儿的还是怎么着？ 啊，我一般都会去看一下，哎，在微博上搜一下这个零食攻略，然后呢就各个方面都挑一点水果，然后还有薯片，然后包括一些进口的，还有一些 零食， 喝的都会各个方面都看一下，然后选择一下。 好，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之内呢，我们将会继续盘点我们今天的主题年货。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就回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儿，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8点3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重点节目，我们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张彤。 我是嘉宾主持心仪。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稍微的正式一点，稍微正式一点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美丽大气的汤妮女士，欢迎。 哈喽，各位好，我是汤妮。 来，这个美丽大气的范儿自然就起来了啊。刚才还在说吃的时候这个流哈喇子，现在就突然正式起来了啊。来，再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27千赫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因此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 也就是我们心仪手中的这个二维码，给大家看一下，可以扫下二维码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当然 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来收看我们。 搜索活力982，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朋友在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送礼物，在给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也希望大家能够今天在我们的节目过程中呢，将您这个家乡的一些或者说您印象深刻的年货的产品，以及年货的购买的或者说有趣的故事、感动的故事，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分享。 对， 我们也希望大家跟大家多多互动，好不好？ 好。 来，刚刚我们说了一下男性和女性的这个购买年货的差别。其实首先是女性买年货买的人更多，操心的人更多。 对， 而且在确实在挑的时候，我刚才说到了有一个，刚才欣欣说的是零食，可能是女性挑买年货的时候非常注重的一块。 对， 那你们在就是过年的时候，反正我会是大量的吃零食的。你们吃零食，你们偏向于什么？就是 我觉得我的话更偏向于吃一些薯片呀，这些膨化食品。 对，就是一吃就胖十斤的那种。 对， 我比较喜欢吃糖类的 啊，也是胖十斤的那种。 但是我貌似没有任何的变化，气死我！ 自信。 他是真的是就是吃什么都不太胖的 人。不会胖是吗？ 对， 就长不胖，我也很郁闷。其实这个问题我非常郁闷， 是 并没有一点开心。 他郁闷，他真的郁闷。 对，我们看出来了，你是发自内心的郁闷。 这真的招打，你知道吗？很多朋友听起来就是招打。 对，除了喜欢吃糖类的，然后一些坚果类的，也比较爱吃。 直接从新疆直接买就好了嘛，家门口就。 所以我很便利啊。 对啊。 然后。 那你就是想买我们这边的，就是我们稍微靠东边一点的，就是山东的特产，就稍微有点远了，是不是？ 也现在网购这么发达，肯定也不是很麻烦嘛。 那你既然提到网购了，我其实就想问一下哈，就是现在在你们家中哈，你们家中就是网购年货的这个情况很普遍吗？还是说还是会亲自到超市或者说去市场里再去买？ 我觉得对于我们那边来说的话，网购肯定不是很普遍。对于买年货这一块儿，因为我们那儿很远，新疆地区它可能就是运过去都要，对，首先不包邮，再一个就是说它运的过程当中都要花费将近小半个月的时间，那我等年货可能就等不来了，年都过完了，我的年货还没到。 对，前段时间我看那个微博上说，新疆呀、西藏早就已经停快递了，而且很多人都被退回去了，是 吗？我们也很悲伤啊，为什么？ 你像哈，山东和北京这边的地区可能是2月8号、9号开始停运， 对， 然后我一看新疆是1月26号， 没错，这就 很心酸了，就 对， 对，就是可能你真的像汤尼这种稍微有点拖延的，或者说心里没想着要大量的去购买年货， 这就根本不可能在网上买得了年货， 对， 就只能得人肉带回去了，是吗？ 对，我们的这个各种快递小哥他也要过年回家嘛， 是啊， 我们都可以体谅的哈。那其实我记得这边还有一组数据，这个数据盘点的就是说现在啊，我们的这个年货，很多很多的朋友，其实大量的朋友，包括我身边，我自己就是会网购年货的，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因为可能说我在家里的这个市场、家里的这个超市里所买到的只是当地的特色，如果我想吃到，就现在我们都是说足不出户，我们可以吃遍全球，是吧？吃遍天下，所以我这个时候就会买一些，比如说新疆的，比如说南京的一些特产，到家里去吃，给我的更多的家人去分享，跟我的朋友去分享，当然还会怎么着？买一些海外的一些特产 啊，海外的，比如呢？ 比如说澳洲的这个大龙虾 啊， 大帝王蟹，比如说外国的一些水果啊，可能也会大量的买。你比如说这个它其实有很多种了，就比如说这个智利的那个车厘子，这个智利的蓝莓， 对， 还有这个什么一些可能说在热带地区的一些地方产的热带水果，比如说榴莲啊，比如说这个橙子呀、香蕉啊等等，这些可能都会说去网购，因为在家里可能确实是，一种类比较少，二 对 买不到 新鲜啊，买不到。 然后前段时间我还问了我一个在美国上学的同学，我说：“哎，你回家你给你家里人带什么呀？”然后他说。说到美国吧，我觉得带一些比如说他们那儿的红酒，他们那儿的葡萄酒，然后还有他们的蔓越莓都会带一些回来。 美国的蔓越莓还是挺有名的。 对，然后我说那我就等你回来了，我就等你回来了。 你这就跟我说给你们俩关键我的邮寄地址是一个道理。 完全不 care。 现在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啊。来，那刚才其实咱们说到了网购，这样接下来有一组数据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说在网购的人群年龄层上，其实我们也进行了盘点哈。最主力军的就是咱们三位了。90后，对，90后达到了37.6%，三分之一以上的都是我们90后去进行购买啊。可能家里因为现在90后，现在00后还小嘛，现在还小， 对， 所以说我们就可能会为弟弟妹妹买一些零食，为爸爸妈妈买一些，比如说我会买一些广式腊肠啊，比如说一些可能说当地的一些豆沙馅儿，包括这个梅菜扣肉的饼啊，就是要买一些就是全国各地的特产。我觉得这是一年一度的一个美食的盛宴了。 对 不对？可能买的更多的是我可能更倾向于买原材料，我就是 买 一些 回去自己做 是吗？ 对，比如说郫县豆瓣酱啊，还有一些可能辣椒酱啊等等之类的，我会选择把它们买回来之后自己去做，让家人去做。虽然我 那请问一下，到底是谁做？ 我妈呀。 所以你的作用是什么？买吗？ 就是买呀。对呀，大部分90后不就是这样吗？但是现在我其实感觉80后哈，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其实也是买的比较多。 对，也还比较多的。 31.1%，三分之一了。当然我们的你看爸爸妈妈们哈， 买的也挺多的， 对， 60后及70后就11%、17% 少了，少很多了。 对，其实像我爸妈的话，他们都会也会在网上买了。现在， 哎，他们买什么呀？ 我爸妈的话，他们会买一些，就是比如说，他们其实买的更多的是水果吧，因为、 哦、 因为他们更也是希望让家里人的身健康更加 健 康 一 点，对，所以就买水果买的比较多。 是， 当时网购还是我当时教他们的呢。我说，哎，你们要买什么，然后怎么样去筛选店铺，怎么样去看它的好评，然后让他们买。 可能一开始交给爸妈网购的时候，都觉得、嗯、我爸妈是自己琢磨的，可聪明了、 哦。 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他们俩一买吧，我就觉得、 嗯、 他们俩平时啊，我妈会给我打电话说，哎，你不要再买什么坚果，不要再买水果，不要再买东西了。 嗯，那他们要买什么呢？ 他们就会说什么？他们说不要买，家里都有。 嗯， 说家里东西还多。 嗯， 但是从我妈一旦学会之后呢，就三天两头给我说，哎呀，那个我又团购了一下，1块钱买了2斤香蕉，然后就说、 嗯、 2块钱买了什么几个苹果。 顿时觉得发现了新大陆，是吗？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那你今年有没有在网上买什么东西？他之前就特别信誓旦旦的，就在一个月前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再买坚果了，家里的坚果太多，不然就潮了。结果前两天告诉我，我在网上买了一大批的坚果，什么类型都有，你回家可以放肆的吃。我说，您怎么前后不一致呢？ 其实都是为了让你吃，对，都是关心你。 借口，借口，他们吃的也挺多。啊，这是这个年龄层上的一个差别。发现大家其实越来越、 嗯、 怎么说？因为也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嘛，就是这个我们的网购哈。 网购， 所以说大家还是很看重这种购物的途径。其实原因可能就是说，能够买到更多、更丰富的种类、更新鲜的一些的这个年货产品。 嗯嗯，网购真的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哈。现在什么买不到的，上网一搜，哎，都可以拿，都可以买到了。 对啊、 嗯、 那其实我还有想盘点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各个地区哈、啊、各个地区就是大家购买的这个力度，购买的这个积极性是怎么样的啊、 嗯、让我们来看一下。 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数据上是北京人最爱买买买、 嗯、 同时然后呢其次呢就是上海，在排名第三的呢就是广州地区啦， 北上广哈、 哎 嗯、 是。你看我看到其实像我们家就算济南这边排名第九， 嗯， 南京排名 第 七， 嗯， 就是你们那边大概， 我的家乡果然没有上榜， 你们还不够，还不够。 我们1月29就已经关闭了，没有权利购买。 我的确发现，就是在购买前十的这些地区都偏向于东部沿海， 是、 嗯、 沿海地区。 嗯， 嗯，还有这个我们的北京哈、 嗯、 当然还有一些聚集地，比如说北京的话就主要在西二旗、天通苑、望京、上地和中关村，可能是我们的居民区聚集比较多的。 对， 那么在广州呢，可能就是以东山口、淘金潭村和江南西等等之类的一些地区了。 嗯， 嗯，在上海呢就是集中在新天地啊、龙华西路、梅陇这些地方。 嗯， 嗯，那么在深圳呢就是偏向于龙华新区啊、滨海大道、南海大道等等一些的地区。 嗯 啊、所以说您在不在这个范围里面，说的是不是就是您， 说的是不是就是您呢？ 嗯，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是全国范围内都是可见的哈， 嗯嗯， 外国朋友也是能看到，所以说以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方式来盘点一下各个地区的吃年货的一些数据，我觉得也是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在这个吃货的这个当中哈， 嗯， 处于是不是就是大军中的一员啊，心里有个数啊。来，接下来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说，现在因为有了网购，我不仅要买全国各地的特产，我其实也会买一些海淘，就是海外的特产、 嗯、海外特产。 对 对 对，像你看哈，其实智利的车厘子、智利的蓝莓、 嗯、 啊，迷你的凤节的脐橙， 还有你最爱的广式的香肠。 对对对，这个就不算进口产品了哈。 嗯， 还有一些坚果大礼包啊，还有包括库尔勒香梨，还有我们的这个清蒸黄花鱼、 嗯、 越南的mini 的 火 龙 果、嗯、 还有黑猪肉的年货礼盒，广东的清远鸡，哎呀，广东这清远鸡超好吃。 是吗、嗯、我还没有吃过呢。 我也没吃过。 我觉得这个口感是跟咱们 张彤又开始咽口水了。 对对对，就大家已经听到了哈，就我们家就做这个做鸡肉的这个处理方法其实属于比较粗犷的那种做法、 嗯、 还是 说说看、 就土鸡炖土豆或蘑菇、 嗯、 然后它的料还是比较的就是重一点的， 嗯， 它的这个味儿是很浓的。嗯，然后像猪肉的话，我们家就是我妈现在也在听节目哈，她会做的就是、 嗯， 锅式红烧肉，我就特别想说，以后我要是开一家小餐馆的话，一定让他这个当这个、这个就是头当 主厨是吗？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 主打菜 对对对，因为他做太好吃了，就是每一家都有几个拿手好菜。 对，那就说我外婆吧，我外婆也有拿手菜，我外婆都是自己在家里面养了鸡，你知道吗？ 你们家太棒了，这个原材料上就已经赢了。 养了鸡，然后都是土鸡，每次呢，他都会先是自己把那鸡杀了，然后呢再把它清洗得特别干净， 特别仔细， 对，然后再开始煮，煮了之后呢又开始炒了红烧这样吃，包括他放的那些料呀很多都是自己做的。怎么样， 饿了 是不是流口水了？ 我们家是大盘鸡 啊，新疆的大盘鸡是吗？ 对，也是比较好吃的，比较喜欢吃它那土豆。 其实我觉得拉条子也很好吃，一般 什么都好吃。 对，馕，你说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新疆的美食，所以才跟汤尼成为了朋友。 是这样吗？行了， 原来是这样的友谊吗？ 结交吧。 就是美食绝对是两个人的美食有共同的追求，可能是比较能够拉近两个人的距离了哈。刚才是进口的一些美食，包括咱们当地的这些特产类的，大家倾向于哪些？接下来为大家盘点的是最豪的人，也就是购买力最强的，在哪？ 对，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上海松江区。 大家中招了哈。就是大家给大家算笔账，您啊，就这个地区的人均的消费大概是84,945元， 这是人均消费吗？ 这是 应该是他们总的吧。 不是，总定在八万多， 也太少了， 可能 对，这可能是我觉得像是以家为单位 的年货单笔订单的交易哈， 单笔交易。那八万多元的年货，我觉得买的那可能说进口啊，包括特产，那可能是量真的很大 了。对，那可能也买了一些比较轻奢一些的，比如说什么红酒、白 酒、 香烟之类的，对不对？ 我猜也是这个样子。对对对。那第二名的呢，其实就是这个深圳了。深圳是43,225元。然后接下来是广州。 第三名是广州，27,217。 三个地儿离得都比较近。 对，你看深圳加广州加起来还就是相当于这个还不到上海， 还不到上海。 对对对，1/3左右。 对， 上海松江区的各位小伙伴，这个年货确实储备的非常 有希望，挡挡的 一看就很丰富，很积极的在过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谁家的特产最流行啊？就是说看看各个地方，因为我们都说了，说这个地方的特产一定是，每个地方追求年货的时候一定要买的，特别是网购哈，特别要买的。那汤尼，你跟我们盘点一下吧，就各个地区会吃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差别？毕竟，作为一个可能没有尝到过太多，毕竟快递不是特别方便的一个小伙伴啊， 有什么差别？ 就是，就是各个地方的特产，我们全国范围内更喜欢哪个地方的特产？ 更喜欢，那你要是让我说的话，我可能会更喜欢偏南方一点的特产，因为毕竟我偏北方，平时吃不着。 比如说 啊，比如说那个我们看到这个上面也上榜了哈，就你最爱吃的广式香肠，刚我也提了好多嘴，毕竟我没有吃过，非常想吃，上榜了第一名。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说哈，水果大家可能也都比较喜欢，在年货的购买的时候应该也会比较多的储备。像这个春节的迷你的这种脐橙哈，也是非常受大家喜爱的。 你要点 这 个地方一定要是在 重庆的脐橙， 重庆奉节的脐橙哈，一定是当地的啊。 对对，还有这个我家家户户可能在年货吃年夜饭的时候都会 要有这道菜的。 对，要 有 这道菜，我们家是每年都有。这个带鱼哈，当然这次上榜的是浙江舟山带鱼，大家都比较喜爱。 我去过舟山的海鲜真的是又新鲜又大只，真的好吃。 是有机会我要去一次。 接下来要上榜的 那简直是我的家乡啊， 天天都能吃 的阿克苏苹果，看来大家都还是比较喜欢我们那儿的。 排名 第四哦，是吗？ 不错、 你吃过吗？ 你给我买过吗？ 我记忆当中好像我并没有给你买过这项美食。 是的， 阿克苏苹果是那个切开来中间有一个那个 红心 星的那个是吗？ 对对对 啊，那我吃过，确实特别好吃。 我饿了，我想吃。 你跟我说没有用啊，我听不见。 已经没有快递了，关键是。 没事，顺丰给你送到家。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我。 接下来我们刚刚提了很多次， 我觉得特别好吃 的 广州清远鸡，比较清淡一些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就比较巴适的。 是什么、嗯、是四川的麻辣牛肉。 麻辣牛肉。 哇，那个我觉得煮是生一点的话煮火锅吃非常棒。 嗯， 然后呢可能说熟的话就直接当这个小零嘴吃了啊，甚至也可以上菜的啊。那接下来还有这个、嗯、 接下来就是咱们那儿地儿的。 就是你那儿地儿 的。对， 盐水鸭刚才没 南京的盐水鸭其实它也算桂花鸭的一种。 嗯， 所以呢就是大家买回来呢一般都是也有像你说的那样，就是比如哎我饿了我就拿一点吃。 直接就拿过来吃， 对，因为它是可以吃的，很多都是已经是熟食了、 嗯、 就你直接把它拿着当零食吃也是可以的、 哎、 然后呢同时呢你在吃饭的时候也是可以把它拿来，也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菜来吃。 哎、嗯、你看这是既可以当零嘴也可以当主食、嗯、也可以当这个主菜了、啊、 对 所以说这个盐水鸭我也挺想吃的、 嗯、 就是不知道那边快递停了没有、 没关系， 我们帐篷不想吃的东西我跟你说 对 根本没有他不想吃的东西 全部都想吃啊 他今天已经想吃了一整个节目了 对一直在说想吃。那接下来就是第八名是哈尔滨的红肠，风味红 肠、嗯、 我也去到过这个、嗯、不是去到的是哈尔滨，去到的是这个辽宁省哈，去到的是沈阳，所以吃到那个红肠的时候感觉它有点我个人感觉有点蒜味，但是我们家吃肠有点都是吃有点蒜味， 对，他们是好像还是烟熏的比较多、嗯、 对 不 对, 对, 对, 对，特别特别就是有分量的肠、 嗯、 就是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能饱腹感。 那个肠红肠里面就是灌的是什么肉哈、 啊？也是 猪肉， 也是猪肉。 对，但是它的颜色确实是偏向于红色。 红色， 这个好像就是跟当地的气温啊什么的有关系。 嗯、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个会不会晾香肠，晾香肠的话，我们会放在室外。放在室外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温度偏低，对、 嗯， 又干燥。然后北方都是干燥的，就是估计南方可能不太适合放在外面。如果 对，我们是先在外面放一段时间，放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放到那个冷冻箱里面去、 哎、 啊，这就不一样了。 是是是，我们就是一直晾在外面，因为我们可能说室外太冷，就像一个天然的一个、 嗯、 这个冰箱了。 对， 嗯 对， 那第九名呢？ 嗯，第九名是天津的狗不理包子。 哎，也爱吃， 都爱吃呀，这。 第十名就是咱们老北京的 酱 牛肉了， 嗯、 这是在我们家也会吃的酱牛肉。 嗯、 总之吧，就是各个地方的特产都是纷纷上榜，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过程中呢，把您可能上榜。或者说还没有上榜排在十一十二名的各位哈、 嗯、 咱 们给添上去哈， 对，给大家稍微的普及和介绍一下啊，都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就可以随时在后台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 嗯、 当然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我们的花椒搜索活力九八二，依然在这个直播过程中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那就是奇葩青年 有 话 说。 我们刚才一直在聊吃的， 嗯， 其实还有一类年货，它可能不叫年货了，叫小礼品，就过年送给家人的小礼品、 哦、 是怎么做的呢？是自己亲手做的，这个东西就不是晾肠了，是做一些小手工。哎，这个手工我觉得就在咱们今天的这个奇葩青年有话说的板块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嗯、 在过年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去做， 一起做一 下，而且都是新年的特别的一些有寓意的很吉祥的一些东西、 嗯、 首先让大家看到的这个小视频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来如何做一个最简单的红色的手工小灯笼，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是怎么做的。 背起背包跨过高山，闭上双眼春天，虽然我还没遇见你，但我一定会爱上你。走过双脚，踏过江，还不用停留就要相见。虽然我是自由自在，但我一定会爱上你。我会在那里见你， blue, so mighty and so alone. Waiting patiently for her to make it home. 造集爱多福可以领取惊喜小红包，还有更多精彩。 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刚刚看了一个手工制作中国结，还有这个简易小灯笼的一个视频。 嗯， 不知道二位看懂了没有？嗯、 张彤反复的在强调，我才不做呢，太麻烦了，没有他觉得不麻烦的东西。 我唯一爱做的手工就是不叫手工了，就是拼图。我特别爱拼图，我 从来没有给我拼过。 我是五级。嗯，对，我之前好像答应过汤妮，给汤妮 已经答应我四年了，马上毕业了都没见着。 我感受到了汤妮的一种深深的怨念。 对对对，可能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俩又得打一架。对对对，就过年的时候鼻青脸肿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就是过年的时候，刚才其实心仪说妈妈可能会做一些过年的一些是窗花之类的吗？ 对，会做一些窗花、剪纸、剪一些福字、还有一些小玩意儿，比如说今年是狗年嘛，马上狗年了，然后就会制作一个剪一个小狗的那个形状，对，贴出来，然后贴在咱们家的窗上。 哎，我觉得这真的是也算是算年货的一种吧，我觉得是装饰物。 嗯， 就每年的大红灯笼呀，包括咱们的这个窗花对联儿，其实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要定制哈，但是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形式是怎么样，不管是网购的自己写的，它都是年货的一个部分。因为正是有了这些，我们的年味才那么的浓， 更浓哈， 算是中国年嘛，对不对？也是成为了中国年的一个非常大的符号。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在一小段的片花之后呢，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青年说的下半场，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年货不得不说的那些事儿，好不好？ 好， 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见，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了 我就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挤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北京时间9:0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我是嘉宾主持心仪。 嗯，我们都是青年，我们正在青年说等着大家啊。 嗯，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我们美丽大方的汤妮女士，再次欢迎。 欢迎。 Hello， 各位好，我是汤妮。 嗯，这落落大方更加的气势强大了哈。 嗯，没错。 来，今天咱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年货。 年货。 其实我们上半段一直在盘点各地的不同的年货以及我们家乡的年货啊，其实我们今天的本期的主题是过年带点啥年货回家给爸妈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温暖的话题，对不对？我接下来还是想给大家送一支歌，送一支 MV， 我们先进入到那个情景里面，再来聊一聊我们春节以及年货的故事。 祝我们快乐。 然我们看到的这个 MV 呢是新年快乐啊，马上就要过春节了，还剩几天，今天是腊月 二十五了， 腊月二十五还有五天， 对， 五天倒计时啊。今天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朋友圈，在这个微博上也会发说，现在感觉大街上啊，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年味是越来越浓了哈。 嗯， 而且你看咱们在，我觉得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长安街上看到这个大红灯笼已经挂起来了， 因为今年五环之内不允许燃放任何的烟花爆竹，所以今年的五环之内的装饰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加的有年味儿。 是的，沿路上有一些装饰，比如说中国节啊，比如说大红灯笼，其实都已经造型都已经摆出来了。我觉得就是无形之中自己内心都觉得在充满着期待，在向往着说今年的春节会怎么过。其实可能每一年真的差的不太多， 其实都差不多， 对 对，但是大家都还是借着这个机会要团聚一下吧，家里面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吃一顿年夜饭啦， 然后看着春晚， 对，一起去拜个年。对不 对 都挺好的， 这是可能是大年三十或初一的时候我们会做的事情，但在这之前我们会有很长期的铺垫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年货。 嗯 啊，就是铺垫的时间很长，可能说有一些比较用心的人，他可能会在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构思我今年的年货会要 怎么 买。对、 嗯、 其实我觉得年货其实还有一类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是科技类产品，比如说我觉得像是给妈妈买一些，给妈妈买美容仪，买按摩仪，给爸爸可能买一个就是那种足疗的那个、那个盆、还有一些、 这些貌似都是张彤眼里的年货。 对我觉得 张彤好像对美容仪这些好像很懂是吗、 对我非常孝顺、我会这个 平时没事就在琢磨给他妈妈送什么礼物呢， 是 给他爸爸买个什么保健品呢， 对 这就是他的日常生活。 是，我觉得就是这也是年货的一种嘛，它不仅仅是只是吃啊、只是说吃喝玩乐哈，它其实也有一种你的心意在。我觉得这个心意是什么，就是可能是类型更加广，它有可能，我觉得就是礼物嘛，我就包括甚至说有些可能说小朋友，咱们看咱们的不仅是青年，还有咱们的一些少年朋友们，就是你比方说家里就是像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中国节的做法哈，不是这个小灯笼的做法、就是做一个这个回到家里送给您的爷爷奶奶哈，长辈们，他也会很开心， 他会很开心， 尤其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手工做的可能会更加表现自己的心意， 对对对， 自己一份心意都在里面了， 不在钱多少、就在心意多少、 对， 年货也是这样啊、就是你看汤妮在默默地看着我，一看就是每年年货就是没花过钱没 感觉年货跟我都没有多大关系这种、 你就只要负责回家吃就行了、是吗， 吃又吃不了多少。 对，年货还想起来一种、买鲜花 啊，这个也不 买些银柳腊梅什么之类的、 这也是张彤眼里的年货。他也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人， 文艺青年 都是他的最爱。 对，因为我回家的时候我准备就是可能家里那边没有某一个品种的花、然后我可能要被抱着就是过年的时候拎着一个29寸大行李箱，然后手上捧一捧腊梅， 然后回家。如果我要捧一束鲜花回家，说是这是给他们送的节礼的话，我妈会啪，这干什么？买这个鲜花干什么？ 这不实际是吧？你还不给我， 还不如给我买点吃的呢。 来两根这个哈尔滨的红肠比较实在啊，就是还能吃一只填饱一下肚子。 是广式香肠，好吧？ 广式香肠，好，那我就是想吃清远鸡啊，就反而是北方的朋友更喜欢想。尝尝南方的年货是什么样的哈，就南方的可能更想尝一下北方。我觉得你现在就很期待，就是这个山东的大煎饼是什么？ 对，我特别期待煎饼。 但其实山东的大葱也很好吃， 大葱吗？ 对。 可是我平常都 不 吃大葱，哎， 它是不呛的， 是 它。 哎，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吃得了。 那我以后去山东，你会请我吃吗？ 当然一定会。 煎饼他还是请得起的。 对， 好， 煎饼点大葱也不贵啊，请你吃馒头。菜的话，什么桂花鸭，你自带。 好，行，我带我的诚意到了。 对，然后其实什么快递什么之类都是你给我邮，因为毕竟包邮嘛，对不对？好，刚刚是这个稍微的怎么插科打诨了一会儿，还是介绍了一下我们就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怎么看待就是春节和年货这件事儿。其实今年啊，我觉得这几年吧，其实在备年货的时候已经发生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过年不再买年货讲面子了，而是要讲什么健康和养生了。 尤其是最近啊，现在包括我们的很多互联网这样的一个环境，都会告诉大家我们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对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近十年呢，就这个销量增长最快的是水果礼盒、黄金项链、成人奶粉以及维生素的一些保健品，同时呢也有一些 电脑、AR 的设备以及坚果、炒货、营养品等等。 哎，我觉得这个丰富程度已经，你看，我就跟我刚才提的哈，我刚才还不知道这条资讯，我还不知道这条消息。你看，电脑 AR VR 设备，就是现在最当前最流行的一些设备，把这个带到家里，我觉得这是全家人可以一起玩的设备，对不 对？ 可以带上 VR 之后直接就打游戏了，对不 对？就打球，我觉得就是比方说一个人在，比如说汤尼哈，他在这个玩一个游戏的时候，在走迷宫，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什么的，我觉得这家里人都会开心，对。对自己，我反正是会开心，就是汤尼出点洋相，我特别开心，就一笑笑半天那种。 你看吧，这就是最佳损友，没办法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 对，那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像营养品、无人机要干嘛？ 应该是买给小孩玩的吧？家里面 太高端了吧也？ 对，我还从来没听过呢。 就是那种呀，就是用一个遥控器。是遥控着它，然后他们在上面飞呀。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能想象的就是一家 孩子玩的吧， 好多好多口， 这个 好多就是好多人要拍个全家福，就无人机飞到上面拍一个全家福， 拍一下是吗？ 对。但是好像， 但我当时我回家的时候看到我弟他们确实都已经在玩这个了，他们特别喜欢玩这些东西呢。 无人机是不是可能我理解的无人机还是像 可能理解是不是太高端了一点？ 对，比较高端，它可能是需要航拍呀、或者说调研的时候才能用到的。可能大家说的这个无人机更偏向于玩具， 已经走向生活了，张彤，你现实一些。 好，我的这个思想还停留在哈上个世纪，好吧？啊，那其实整体来看哈，今年大家的清单，你像生鲜、 美妆 还有护肤品哈，就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涨得非常的明显了。它也是这个过年的时候比较流行的年货，所以我觉得汤尼，你其实给妈妈、给姥姥、奶奶送一些护肤品啊，姨妈他们之类的送一些护肤品，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年货，这些你都擅长。 但这个都是平时就解决了，在我眼里不一定非要等到过年才送嘛。 好，优秀优秀优秀，太优秀了啊！那其实生鲜增长比例是最高的，因为它增长了超过140%。因为不仅我们要吃大鱼大肉，还要吃到一些海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各个国家的特产，比如说这个澳洲的一些龙虾，包括我们中国 大闸蟹， 对我们舟山 的车厘子， 对我们舟山产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海鲜 其实也都非常优秀哈，非常好吃。当然，美容护肤这边是涨得最厉害的，涨了900%。 对，尤其是我看到 爱美了，只能说 对。 尤其是我看到很多的品牌都推出了新年系列的套装， 是 新年限量款啊， 而且好像比较物美价廉，大家都愿意去买呀、啊。 对， 而且它的包装特别的有新年的气氛。 对，新一可能关注到的跟我关注的不一样，我关注的是各大大牌，虽然我买不起，但是我可以看嘛。你关注各大大牌，他们在包装的时候，我觉得那他们是对中国人过年是有什么曲解吗？就是 怎么了？ 一定要写上狗年，或者是春节，或者是什么什么的， 或者是 红包拿来之类 的那个。 对， 肖像 比较 喜欢， 我觉得不是很好看。对，还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比较好看一些。还有 以后请你去设计。 那你邀请我， 以后请你去设计。 好， 一线大牌全交给你。 那他就可以免费送给我们了呀，对不对？ 对，那你 别奢求他会送给你什么了， 对， 送给你煎饼卷大葱已经很不错了。 我已经答应你，送给你煎饼卷大葱已经是不错了啊。还有呢，就是个人形象和家庭清洁方面开始做准备了。哎，我其实刚才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来，你们家，咱们家还会做一些这个大扫除吗？ 会呀、 这个是必有的，每年春节之前的大概前两周或者前一周、进行一个特别彻底的大扫除。 哎，你会参与到其中吗？ 我 不问了，有点面子。就是年货不买，大扫除不参与，只跟着吃，只跟着说。哎呀，今天家里真亮堂呀！哎呀，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真 没错，这是我。 然后再收着压岁钱， 最甜的就是我 喝着葡萄酒。 啊，没，不过这两年压岁钱也不好意思收了，主要是 对 年龄大了吧？ 对，你这期节目就直接转给爸爸妈妈看就好了。你说爸爸妈妈，其实我年龄还小，没有特别特别多的就是生活独立，所以说这个压岁钱该给还 是 得给的。 我还是得呵护在你们的襁褓当中长大的孩子。 还襁褓？ 还是个宝宝是吗？ 是个宝宝，还需要压岁钱啊？那心仪家会不会大扫除？现在 当然会啊！我妈妈还有我爸妈，前两天我跟他们视频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说。哎，我没有时间跟你视频啊，我们现在都在打扫卫生啊，特别忙碌， 好有氛围哈、 对。 就是我们家也会大扫除，但是这个大扫除吧，就是也是爸爸妈妈，然后我因为到家的话比较远，比较 晚了，然后就一般就是白天在补觉，晚上在看剧在看电影，所以就是参与度低。我今年准备就是洗心革面一下，准备好好的发挥一下我的能动性。 好的，视频直播一下好吧。 对对对，然后都给大家看一看我如何让扫图的。 看张彤做了哪些。 那其实发现并没有做什么，还是网购。好，这是刚刚我们说的今年就整体起伏就涨幅比较大的。那对比其实前三年的这个年货的数据，我们其实发现医药保健类的产品其实也是增加了很多，涨了610%。你比如说鱼肝油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养肝啊、养胃啊这些保健品，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的听从一下医生的建议，不要乱吃或吃的过量哈，这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当然，家纺、美妆各户、家居日用、生鲜等产品也是三年之内增长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总体可以看到，大家已经从挑选吃喝的需求转向了生活方式以及养生的一些需求。对对对，而且消费者，而且在过年的时候购买一次性生活用品哈，以及包括一些美妆用品来升级家庭环境和个人形象，来迎接新年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对，毕竟新年嘛，还是一个仪式，特别的重要的。 没错。 所以装扮一下自己，确实对新年说不定是一个好的盼头，有一个 是一个好兆头啊，对不对？咱们小的时候都穿新衣，对不对？就要剪一个新发型。那现在的话，新衣 现在可能新衣服 太多了， 对，每个季度都在穿，也没有那么期待非要过年穿了。 对，他你说每个季度我就不承认了，你几乎是每周都有新衣服穿，好吗？不要把自己说得这么惨，所以说这个库尔勒香梨什么的啊，不要断，不要停。 我们已经停运了，不要想了。 你可以人运过来。好，刚刚是聊了一下最近哈，就这几年我们在选择年货的一些变化，不再注重于仅限于面子了， 对， 也开始说健康养生，包括个人形象的提升等方面有一些提升啊，这些都是我们近几年年货的一些变化。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消息， 对， 就是在邮寄。过年就是给老家寄年货的包裹的一条信息，我觉得这条信息我是真的是挺感兴趣的。 哎，对，我当时看到，哎，我们猜猜是什么地方？河南人，河南地区竟然收到包裹最多。 对，其实我能想到的其实是河北、山东和河南，因为这边人口稍微的多一点。 对， 而且确实就是大家可能的。一直的传统吧，一直以来的传统都是这个样子，要回家寄一些包裹，寄一些过年的东西。那为什么是就是那有什么具体的体现吗？ 根据一个数据就显示呀，河南人在备货方面呢，他们一般都是寄一些中华老字号和进口的食品，而且他们买的最多的是什么呢？是衣服。哎，为什么是衣服呢？ 是我其实能想象到， 有点想不通。哎， 我其实能想到， 就是过年要穿新衣服呗。 我觉得这个买的群体啊，可能是老年人和孩子，可能说这个成年人哈，就是家里的子女哈，就是老人的子女，就孩子的爸爸妈妈们，可能在外地的工作，对，外地工作，可能孩子跟老人要在家等着，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全身就是全家一起换一套全新的衣服，也是一个新的。就是全新的面貌迎接新年吧，就像刚才欣怡所说的，就是过年啊，真的仪式感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新衣、年夜饭、春晚啊，包括就是走亲访友，这些都是我们春节的必须的组成部分啊。当然，就是穿新衣是，反正我不知道您二位是怎么体会的哈。我小时候就是每年我妈带着我去买新衣服的时候，我那一天都是很兴奋的。 我也是 啊，小孩子都 是 这样吧， 而且我会把那个衣服一直放。到年三十儿， 我是大年初一才穿， 我是年三十开始穿， 到了新年的时候才开始换上新装。 对， 去迎接新的一年，崭新的开始。 对，我是大年三十晚上就看完春晚之后，也算睡得不算早了。然后第二天呢，就早上起来会扑腾一下，因为什么？今天有新衣服穿了，就想着说，哎呀，能不能有人夸夸我？哎，这今年的这个新衣服真好看哈，在哪儿买的呀之类的啊？ 没错，可能作为小孩子最期待的就是穿新衣服。 对， 说不定压岁钱都没有那么期待，因为每年的压岁钱收到自己那儿还会被爸妈要走。 对，我们家是我妈，她会有不知道是借口，就是我妈是真的会帮我存起来，她会给我开一个银行账户，把我从小到大的这个，她因为我都花她的钱嘛，所以就把我小时候挣的这些压岁钱都会存在银行里，然后让她涨利息。 哎，我觉得这样 还 挺好 的， 对，而且还可以培养你的一个理财的观念。 对，就直接拿这个交学费嘛。 没有把张彤培养出来， 理财的观念， 并没有理财观念， 就是几乎就是 挣多少花多少，其实就是大致是这样。 不过张彤，人家每个月挣好几个亿，啊 嗯、好几个小目标， 挣多少花多少。 对对对， 以后我们多联系联系啊，吃吃饭什么的。 好几亿日元啊！好，刚刚我们聊了一下，就是哎，其实没说完。其实还有一些大数据它显示说这个其实不仅是衣服里面，它说的是睡衣、外套、保暖内衣是购置年货的衣服里面的备选产品。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总之来说就是实在， 对， 就是生活中要用的东西哈。 对， 刚才我们在看到我们的一位朋友在我们的直播说主播们，你们在给就是家人准备的时候，就是给家人和朋友准备这个年货的时候，会准备些什么东西？问问汤妮吧，你就是准备礼物，咱们不限于年货，就包括平时也算哈。就是说你给爸爸妈妈，就是给家人准备的礼物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给家人，我如果给妈妈准备的话，她可能最感兴趣的就是化妆品， 保养品， 因为她很爱美，对，给她准备化妆品，她就会很开心。 嗯， 那给爸爸呢，可能就是给他买酒、买烟，他就会很高兴。 嗯， 那弟弟呢，就不用说了，肯定是给他买衣服，他最高兴。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我准备这些礼物的话，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比较简单。 对，但汤妮得好好赚钱了，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价格不菲， 都不便宜。 努力努力。 嗯，那你如果说送给朋友哈，像我这样的朋友，你会送一些什么礼物？ 像你这样的朋友 不送了是吧？ 送一巴掌就够了。 我说至少说有个块儿想离吧，对吧？那就是说实话，就除了我之外的朋友，你会送些啥？ 送些啥？我觉得可能投其所好会更好吧。每个人他喜欢的东西不同，你去研究他更喜欢什么，然后去送给他，这样会更好。 哎，你发现没？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年货在购置的一个差别。 学问， 对 对，不再只是说，哎呀，年货我们就得买点大鱼大肉，就得买一些这个必须春节必须必备的。 可能找一找别人他们真的需要是什么， 对， 然后你给他们送过去，他们会更开心。 是必备的东西必须得有。有针对性的啊，投其所好的东西也得有，因为这是就是更加能够让他感觉到你的用心的一份礼物。 没错，他会更开心一些。 对， 是。那心仪，你送给家人会倾向于送什么呢？ 可能我妈妈的话，我会比较想送她一些那个保温杯这样的东西，因为我妈妈他们平常上班嘛，然后需要喝一些热水，对吧？ 顺便买几包枸杞。蜂蜜什么之类的 啊，也行也行，对，你给了我一个主意， 这有创意吗？ 对对， 这不是网上大家都这么做，我也泡枸杞。 然后我爸爸的话，我觉得给他买一些围巾、手套什么的，因为家里面的话，南方的话是湿冷嘛，不像北方室内有暖气。然后包括他外面的话，他平常也会走路去上班，我就想给他买一些这个，然后 保暖类的， 对，保暖类的。 你看你这个就是也是非常的实际，就是送一些保暖和养生的东西。 对， 也算是投其所好了。就是爸爸可能说平时在外面他需要走路，所以说他因此他要注意保暖，手套、围脖、帽子，儿 都戴着， 儿都给我戴上，也是我关怀你的一种方式。女儿都是爸爸的小棉袄嘛，对不对？那我就礼物就是小棉袄。 那张彤你呢？你会给你妈妈他们带一些什么？ 我给妈妈送的还是 她送的太多了，她那根本想不起来她要送什么了。 我送的礼物跟汤妮是一样的，大致还是以保养品、护肤品为主， 化妆品为主。 对，我会我这个比较有一点点，就是我比较细心的一点，可能是很多因为妈妈都爱美，她不仅是保养品，我会送口红。我会送比较今年的就是这个新年款哈，我也不会挑颜色，所以我就是看新年款，就包装挺喜庆，我就可能直接就买了，然后就送给他。就是我妈现在有一个就是被我培养起来的一个就是全新的兴趣爱好，就是收集口红，就把他那个小化妆盒给收满， 都放着口红了。 对，他就存起来，就不同的颜色都要有，不同色系要有，其实也是。把他就是把爸妈把家人宠起来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你已经把你妈妈宠成了一个小女生。 对啊， 她妈妈也挺宠她的。 对，因为先她宠我。 秋天到了，秋裤该不该穿了？有一种冷叫妈妈指导的冷。 对，她觉得你冷，那就是真冷。 嗯， 就是现在呢，就是估计现在其实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身边啊，很多的小伙伴已经回家了哈。 对， 其实我现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聚会啊，会有一些可能到家还是抱着手机去玩。我觉得这个时候一年了嘛，而且大家现在如果上班的话，就上班特别紧张，请个假回家其实都不容易了哈。 对， 所以说大家 见家人一遍 确实挺难的。 对，还是跟家人多多说说话，多说说你平常发生的事儿，他们也特别愿意去听， 对 吧？千万不要一直闷着头在那玩王者荣耀。 就上次我跟楚妍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说，你不要再玩什么旅行青蛙了，说在过年多陪你爸妈吧，因为 别养蛙了，把你爸妈养好 就行了。因为你儿子啊经常不着家，然后你爸妈就天天的希望跟你聊聊天，盼着你回家，所以说你就相当于那个小蛙，你就干脆回家的时候多跟爸妈聊会儿天。 然后蛙的设计者也很郁闷啊，我设计的是老公啊，不是儿子啊。 是是是，他旅行青蛙就说设计的是老公哈、啊。那其实那我其实就想问一个问题了，我就是觉得两位跟爸妈之间关系都挺不错的，那有一些人可能就特别是男生，他不善于表达。那跟爸妈坐下来的时候，特别是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家三口坐在一起，一家四口坐在一起的时候，那哪些话题会觉得比较能迅速的让这个谈话的这个氛围稍微的活跃和热闹起来？怎么觉得这么生硬？跟家人一起聊 还生硬？找到对象 了，找对象了吗？ 就找对象了吗？就爸妈可能会问， 这个肯定会很关心的。 不过我们家的话，我妈更多的是想知道我在学校跟朋友、跟老师之间的相处的一些事儿， 还是学习生活 的事儿。对，他们会比较想知道这些。如果我不跟他们说的话，他们反而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太冷淡了？ 对 他们，他们反而会失落，对吧？ 对。 所以我回家了之后，还是会跟他们多聊一聊。哎，我在学校一些有趣的事儿，包括其实你的学习成绩啊，你在平常学校和老师们的一些。上课的时候发生的事儿都可以说嘛， 这一年的收获都是可以提的。 对， 唐妮有什么建议？ 其实我觉得，跟父母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一种比较放松的心情嘛。也不一定固定非要聊哪些话题。那可能有的时候你们聊天过程当中，突然就会有一个点，就是问到你了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时候你就说说你自己的一些心理故事啊，给父母就可以了。其实你分享你的任何事情，父母 都是感兴趣的， 对， 很爱听的。 就怕你不跟他们说， 对，就怕你蒙着头玩手机。 别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定要多跟爸妈说说话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说话，其实我有一些建议。其实我觉得可以从童年入手，就是我们小时候怎么过年的，说哎爸爸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买灯笼贴春联的那个经历，怎么还如何写春联，如何定这个上，就是上这个我们的这个横批，我们的这个前联跟后联之类的哈，就是怎么去写，这些都是一些很难忘的一些记忆点。就是我们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上联跟下联哈，说错了，其实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无非就是很简单的一些话题，但是迅速能让这个家里的这个氛围都暖起来，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实际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呀，我在家里待好多天，一直待到十五，但是呢我要跟家人说些什么，这是一些小小的建议，仅供大家参考哈。那接下来也是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进入到今天的青年说，今天聊的还是年货，马上回来。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一种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9:32，您现在正在继续收听收看的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我是嘉宾主持人心仪。 再次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非常能说，非常能吃，但是就是不胖的美丽大方的汤妮女士。 各位好，我是汤妮。 今天前缀越来越长了哈，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在聊起年货的时候都是侃侃而谈，因为想聊的东西太多了。因为可能一提到回家这个题，上次我们在上周的节目中谈到了春运，谈到了回家这个话题， 对， 其实已经让大家觉得心头很暖了哈。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在回家的路途，或者说有没有订上火车票呢？ 张 总， 你 订 上了吗？我看你在朋友圈都已经抢了多少次了。 我上次节目说我抢火车票抢60万次， 在加速是吗？ 60万次才抢上， 天天逼着我们给他加速啊。 对，就是最终还是抢 上了，恭喜恭喜，终于抢到了。 对，但是抢到的还不是回聊城的，先回济南，然后再坐车回聊城。 那我跟你差不多哎，我是回南京嘛，但是我买的回上海的，我中途下车。 所以就是你看回家的路，哪怕再有点不太的就是容易，咱也会尽量的去争取，去尽力的去争取，因为回家就是一种怎么说，就是天生吧，就中国人我们天生的一种信念，天生的一种心里的愿望，咱们奋斗 春节就是要回家在一起的。 对，那么在不如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一首《常回家看看》送给大家吧，好不好？来，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常回家看看》送给各位。 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带上笑容，带上祝愿， 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一首常回家看看，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现在听起来依然是非常的想 回味无穷。 对， 是眼眶都有点湿润了，因为太想回家了。 好， 因为 张彤已经演了半天了 啊，跟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有点年代感，但是后来一听就越听就越觉得呀，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这真的是就是常回家看看，其实也已经是我们近几年一直在提倡的。我觉得这个提倡，就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内心。要有那个就是关怀， 真的是对家人的一种思念，对家人的一种关心。 对，我觉得我们先人在这些节日，你像中秋节，像我们的这个端午节，就一些传统节日，它其实包括清明节，它都是要有家人在一起的一些成元素在的。特别是春节、元宵节等等这些节日，更是家人要在一起才会有味道，才会是一个完整的年。但是现在每一年，我们上期节目也提到的，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我们的武警官兵，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医生，比如说我们的护士，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警察，比如说我们的交警等等，包括我们的传媒工作者，其实很多都是在工作一线，继续在工作。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说一句新年快乐，提醒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啊。好，咱们继续来说年货啊。刚才就是一下子有点 思绪飞扬， 对，稍微有点这个想是个湿润眼眶的这个眼睛啊，突然又放起了光啊。接下来年货， 因为我们又要说吃的了是吗？ 又要不是这个我觉得不是吃了，而是说我们在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你们两位有没有坐火车回家过年的经历？ 有啊， 就我是坐绿皮火车回家过年的经历，就发觉就是其实啊，就是上火车的时候，特别说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就是去到可能就是家里可能在乡村的一些朋友们哈，他们需要买年货就是特别特别的大气，特别的豪气哈，他家里就是有的人还提着很大很大的那个编织袋，里面全是年货。就是我觉得这上车啊，包括就是空间上，包括它的重量都是很 对，而且一般过年的时候，绿皮小火车或者包括高铁都非常的拥挤， 对对对。 看着他们带，我觉得好辛苦呀，特别的心酸。 对，我是有点心疼他们。我觉得就是那么大一大包，一个人背着两大包甚至三大包的这些东西，为了回家过年给家人一些。就是礼物啊，或者说有一些吃的哈，什么喝的，什么穿的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总之来说，包括买的过程，包括这个人力运输的这个过程，都是有点艰辛的。 对，但是不过现在咱们不用担心了。 哎， 为什么呢？ 因 为高铁开通可以寄年货了。 高铁可以寄年货？ 对。 这是怎么个说法？ 就是 中铁快运啊，它现在在很多的高铁站都推出了这个寄年货的这个活动，包括像咱们在北京，可以在北京南站就可以寄了，在安检处或者服务台使用一个叫高铁顺手寄的服务就可以办理托运，最快的就会在次日的晚上6点之前就可以拿到。 哇塞，这速度真快啊！ 对， 我最关心的是多少钱啊？ 价格是多少？ 对， 来，这个价格，高铁顺手寄的价格分别为标准和特惠两种，首重最低价格分别为23元和13元，续重为每公斤10元。 哦，那跟我们寄快递的价格差不多， 对，还挺实惠的， 所以挺实惠的。我看到了济南西站，就是我也是我们家那边的这个站，也有这个快递的，高铁快递的这个服务，所以我觉得太方便了，这一下就解脱了双手。你可以漂漂亮亮的，很帅气、很潇洒的回家了。 所有的年货寄走， 对，直接寄走就好了。 而且家里人的话拿到也很方便，应该也有快递员帮送到家， 送货上门。 直接，对，所以家里人也不用啊下去搬了，包括也给大家省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对不对？ 哎，那这个。我其实除了汤妮刚才问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像新疆刚才提到说快递它结束的比较早，那它的覆盖范围怎么样？是覆盖范围广吗？现在还是说有一些城市在试行？ 覆盖真的很广，有300多个城市都可以收到。 我们那儿应该是不行的，因为它高铁我们那儿没有通，新疆没有通高铁。 哦， 但是它是那个顺丰和顺丰合作，然后顺丰会帮你送回去。 跟就近吧，就近可能送到，然后顺丰再寄，有可能这样。其实那是大大提速了，唐宁是不是大大提速了？ 他说可以， 一般三天内就可以， 300多个城市， 对，300多个城市，一般三天内就可以送达。 那是挺方便了，现在 因为覆盖全国了哈。如果你在江苏过年的话，那完全就可以高铁过年。那新疆的话，我相信也在不远的将来马上就可以做到了啊。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包括我的真实反应，就觉得哇，好方便，是不是一个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对 我们的生活变得 越来越好啦。 对，我其实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春节的时候才会有这项服务？但其实我听说是不是？ 对，之后也会慢慢都会有， 是 常态化了。 对对 对, 对，而且服务的肯定也是越来越多，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多，可能价格也更加实惠，我们的这个运送的时间也会更快，总之就是更加方便了。 对 啊，你看看我们中国的高铁，不仅是速度快哈，不仅是稳，不仅是科技含量高，而且更加的人性化， 越来越人文了。 对 对对对，就是你看帮我们。就是背着年货沉的这个想法都给顾及到了，你说必须得点赞，这个打扣 打 扣啊，打 扣，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今年年货我们说了很多的，不仅是在如何选择上，也有说在邮寄上，包括科技类的一些新鲜的一些年货的一些想法。 对， 那其实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除了年货之外，我其实还会想问一个问题， 什么？ 就是现在过年回家有什么打算了没有？ 让汤妮先说吧，汤妮有什么打算？ 眼神中有戏，我觉得。 有什么打算啊？你指的是就是说过年期间的打算吗？ 没错，当然是。 那我今年过年就不回新疆了，我就是选择在北京等我的爸爸妈妈，然后他们呢会到北京来跟我团聚，之后我们一起在12号的晚上抵达江苏徐州，我的老家。 就是大年的 二十八号，对，28的晚上我们全家人一起回江苏过年。因为今年我们全家人的想法是想要回去看望一下奶奶和姥姥他们这些老一辈的老人们，因为也有一些年没有见到他们了，老人每天就是都在变老，所以我们也非常珍惜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团聚的时间。所以我今年的打算就是回江苏去看望老人，去跟他们一起团圆， 陪伴一下自己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对 啊，就陪伴是你这个春节的主题。 没错。 哎，那静怡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我的打算就是也是回老家，因为我的老家虽然是南京的，但是我爷爷奶奶他们都是住在比较偏的地方嘛，然后他们也会自己种菜。对，他们是自己种菜，然后 田园生活，慢生活，不是现在主张的。 对，我们是做过慢生活，然后包括在外面一张桌子上打打麻将，打打牌，然后 可少、啊、 对，然后再喝着茶，聊着天，看着春晚、啊。我们其实也是以陪伴为主吧，包括我奶奶她一直都在家里面说：“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就特别想让我们都回去了。 我们家的过年方式稍稍的也以陪伴为主题，但是我们每一年就是前几年，我大学的。大 一、大二和大三这三年过年，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过新年。 张彤是一个非常浪的人，他每年过年都是全国各地飘。 我说的这是浪漫哈，是浪漫。 都去过哪些地方呀？ 第一年2014年的春节去到的是杭州和乌镇，然后第二年去到的是云南、大理、丽江和西双版纳，然后呢，在去年去到的应该是 浙江杭州，我来听你说， 是不是是有上海， 还有苏州是吗？ 有上海迪士尼，然后有这个还有苏州，还有西安 啊， 就去到的地方蛮多的，就是每个地方，我其实，在过年的过程中，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虽然说可能是确实我们是旅行完之后再去陪自己的家人哈，但是在过年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点，其实我发觉就是我能体会不同的地方过年的习俗。 对， 而且我觉得他如果是旅行过年的话，在春节的时候人会比较少一些。 哦，真的没有，人特别多。 哇，那现在看来选择旅行过年的人越来越多了。 大年三十可能人比较少，但是从初一开始是举家出去旅行，真的。 哦，这个就可以理解了。 比如说我在去年去到前年去到版纳的时候哈，去到版纳的时候以为人会很少，因为当时是大年的初三初四的样子， 对， 感觉人很 少。而且冬天那儿应该挺冷的吧？ 版纳人，版纳很热。 热吗？ 版纳超级热。 比南京是热得多。 版纳是属于亚热带那边了吧？而且那边就是很靠南了嘛，对吧？云南和这个国外接壤的地方。然后我就记得，就当时我们那个就是驾车哈，自驾的时候去到那个地方的过程中，发现那个车排起了长队，就是去到一个景点的排起了长队，大概可能那个长队排起来，我记得要是就是车正常速度开过去，那个车队能排个大概40分钟左右。 嗯， 那不是就跟北京堵车的时候都差不多了。 对，所以很多人就选择步行了，没办法，就只能放下，然后再可能打一个出租车再进行，因为车没有地方去停，因为特别特别多的人。 对，那我觉得因为版纳是，既然你说是亚热带，那大家可能是去那儿避寒的吧。 对对对， 所以人特别多。 海南那边人也很多呀，对不 对？ 对， 冬天那边肯定也是人很多。 就是我说刚才说错了，有一条信息说错了，是版纳属于应该是 热带 了。对，因为那边是很有热带的植物，热带的水果很丰富，因为大街上景观带绿化带里面都是一些我们垂涎三尺的热带的水果，你就想大街上就想摘一摘尝一尝，所以就是这是我完全不一样的过年的体会，不仅是感受了不同的气温，不同的热带的风情，也感受到了当地的人民过春节的不同的习俗，那是一种开拓视野和享受生活的一种过程。对，当然过年的时候要给自己的老人们、自己的亲人们要拜拜年，视频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可能就说旅行完之后，大年初五初六的时候再回家，陪着老人，陪着自己的家人再去吃，好好的吃几顿饭。 那你今年呢，还会出去旅游吗？ 今年的话应该是在家过年了。今年是在家过年， 他 终于不那么浪， 儿子终于回家了。 是过完就是在家过完年之后呢，可能在大年初二初三的时候也会继续出去旅行，还是会的。就是旅行过年已经成为了我们家过年的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每一年的行程，我觉得也是一个我长大的一个标志。为什么呢？因为这过年的行程就是旅行目的地是我和爸妈一起来商量的，但是呢，具体的比如说订酒店、订这个机票、订食宿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我来做。都是我来做，就是让他们享受生活，因为爸妈也辛苦了一年了嘛。 挺好的。 对，然后带着他们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看看我们不同民族的生活的习俗，这也是让他们觉得乐得像个小孩子一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其实你们一家三口的话，也是另外一种陪伴吧，对吧？ 对对对，爸妈始终在身边。 对 对，我觉得听到这儿吧，我觉得他其实我们又想问起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大家过年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但你觉得你过年的时候你最难忘的、最触动你的环节或者是瞬间有什么？ 我觉得最触动我的就是我们一家，我和我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他们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然后最后碰杯的那个瞬间，我真的特别有感触。包括我爷爷奶奶他们就看到我们一起都在这儿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都会眼眶有一点红润，然后都会说啊，你们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在他们眼里，我和爸爸妈妈都是小孩子。 当然当然， 对， 就你看，唯一不说就是你 就是你担心担心我，就是说你别担心我、我都好着呢。 对， 所以就是我能想象到，就是年夜饭，因为我们家年夜饭是在大概是七八点钟就吃完了，就是在春晚之前就吃完，然后吃完之后呢，就是好好的抱着零食嗑着瓜子看春晚了哈。那汤尼，你们家是就是你在就是过年的时候有比较触动你或者说比较特别的一些环节吗？就是你们家的特点？ 因为我们家呢，每年过年跟你们家不太一样，你们是在春晚之前吃，我们一般都是春晚开始了我们开始吃年夜饭。因为在新疆，对，在新疆七八点钟吃晚饭是很正常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有时差， 有两个小时的时差， 是， 所以我们一般吃饭都会在钟声那个八点钟春晚的钟声开始之后， 我们就开始吃了， 基本上可能吃个四五个小时，等到春晚结束，然后一起下去放烟花，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么多年， 哇，那你们这一饭是跨年了呀？ 对，我们就吃的是跨年饭。那让我最感动的瞬间，可能就是在12点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因为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说12点钟钟声敲响之后，我们家庭的成员哈，每一个人都会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对我们的互相的家人说一句你最想要祝福的话，还有你这一年来想要跟他们说的话，这个瞬间是我特别感动的，因为往往在那个瞬间我们都会流下来很多泪水。对，家人在一起，然后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吐露自己的心声，平时都不会说的。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跟爸爸妈妈还有长辈们说一说，他们也会觉得一年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结，然后在对未来有更多的一个期盼。 我非常认同这个， 对， 我非常认同。那家里一定会有一个大家长，就是长辈们，他们也会在过年的时候就说一下，总结一下今年咱们家怎么样，谁进步了啊，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那我们 都会这样的， 来年越来越好。 越好， 对对对。你看你们俩所说的这个记忆点，我觉得都是让我听了鸡皮疙瘩就是起一身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觉得就是温暖。 对， 因为这种温暖，就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种温暖，可能来自于陌生人，来自于朋友，来自于爱人，但是有一种温暖就是来自于家人，是我们从小从出生开始就一直在享受的东西，一直可以触摸到的东西。而一年忙过来奋斗过来，可能有点累，可能有点疲劳哈啊，然后但是呢，就一回到家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人是就是完全放松松弛下 来的。对，家永远是你的港湾嘛。 对，你在家里不化妆不洗头，没有人嫌弃你的，反而说整天化妆，哎，唐尼化这么浓的妆干啥？是不是？ 没错， 化这么精致 的 妆干嘛？ 我的 对，就皮肤也不好，所以在家人说话的时候，那种就是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你的健康怎么来， 对， 是不对？ 对， 所以说那说到我们家过年的话，就是如果说在家过年的时候，我们家会有一个吃饭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哈。 什么？ 在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就是他会那个。有一个环节，就是在我们在吃正式年夜饭之前呢，我们家会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小院儿，奶奶家有一个小院儿，那小院儿呢，我们是自己搭起来一个炉子，因为在他们小时候，像我爸爸小时候，他们小时候就吃奶奶用那个柴火烧出来的饭，觉得那个饭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香，有烟火气息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会熬一些大骨头。就是猪肉的大骨头， 骨头汤是吗？ 骨头汤，我们吃肉，我们吃肉不喝汤，然后把骨头，然后每个人抱一块大骨头，这么大的大骨头在那啃，然后我爷爷就记得，就是当时就他就会在笑，就觉得哇，就是一起人一家人在啃骨头，在吃肉，大口吃肉的那感觉，生活变好了，子子孙孙都在。然后这一切的画面加起来就是一个温暖、幸福、满足的感觉。这是我们家比较独特的一个点。那在姥姥家的话，我们就是，就是全家人然后坐在一起，围着一个小桌子，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聊天，各种各样的逗趣儿。然后我家是小姨，我小姨特别特别的活泼，然后她就会特别特别的会调节气氛，然后就让整个的年夜饭就吃一直在笑得肚子疼，就是一直在笑声中 欢声笑语中。 对对对对对，这是年夜饭属于过年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记忆。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在听和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有一些您家里过春节过我们的这个团圆饭，吃团圆饭的时候一些独特的一些记忆，也可以在我们的花椒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过程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当然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 青 年计 划 啊，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因为在互动的过程中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交流，虽然说我们现在可能在距离上我们隔了就是可能有南方一些的朋友哈，有北方一些朋友，可能我们在这个 相隔两地， 对，相隔的距离比较远，但是我们现在心灵可以相通了，一起聊一聊，对不对？而且是一个这么温暖的话题。其实还想问一下大家，回家了吗？到家了吗？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还是想说一下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一些愿望吧，好不好？最后的一段时间， 那汤妮先说， 还是汤妮先开始 啊？要是我先说哈，那我新年的愿望就是我能够长胖十斤，貌似我每年的愿望都是这样，然而每年都没有实现。 真的，你简直是在拉仇恨。 不知道，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件我非常头疼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很羡慕那些吃不胖的人，但是其实吃不胖的人他还是有非常大的苦恼的啊。 对，就是你说明明是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甚至是越吃越瘦型，就这个时候就是 因为每次我见到别人，可能大家跟我打招呼第一句话就是：“哎，你怎么又瘦了？”我说我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这句话。 对对对。 好了，下次我们见到你都说：“哎，汤妮，你胖了。” 哎，我会很开心的。 不要违心，好吧？来，基于你的新年愿望。 那我的新年愿望的话，我希望爷爷奶奶还有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首先是要身体健康，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呢能够能够把自己的手边的事儿都做得更好吧。对， 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希望大家梦想成真。那么今天的青年说到这里也将是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汤妮能够做客我们今天的青年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每天早8点和10点我们都会陪伴您度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早晨。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那么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呢，也将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青年人关心的话题。那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我是蒲松鑫。 我是李云刚。 我是侯云。 我是戴玉强。 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群星贺岁迎新年，狗年旺旺乐翻天。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